Songs。 现在的网络真的厉害，我前脚刚说过了屋顶上的提琴手，在乐友会中我看到鹏程就已经搜索出来了屋顶上的提琴手，它上面的故事是否出在电影当中等等，厉害，真的是厉害。而刚才我说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我这里介绍的这位音乐家，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这位音乐家演奏的一首 Tank， 还是谁呢？马友友。因为今天晚上就是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式了，马友友将与他的丝路之旅的乐团们，那也携手中国的音乐家于龙、吴满、雷佳以及杭州爱乐团的音乐家们，带我们感受一段世界音乐的探索之旅。此刻就在北京保利剧院，正在开着马友友和他的丝路之旅以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的发布会。可惜我现在在直播，否则我也会现场想问友友好几个问题，也想知道一下关于丝路乐队上的中国音乐家们的一些故事，包括常来古典也流行的朋友吴蛮还有吴桐。不过大家放心，这个问题我已经拜托我的记者朋友们去问了，下周会给大家一个答案。而在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马友友曾经走过的音乐历程。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很有名的探戈曲，自由探戈。 行已经有7年了，这是当时2011年的时候索尼公司出版的一张马友友的《探戈灵魂》，作者作曲者都是皮亚佐拉的探戈作品。那关于皮亚佐拉这位阿根廷的探戈教父，我们大家也了解了很多，他杰出的创作赋予了探戈音乐崭新的生命力，从最初的有低俗之嫌的舞蹈音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其实在皮亚佐拉之前有很多人在努力，比方说我们所了解的那一首《一步之遥》的探戈作者，也正是因为有了前人的努力，使得今天的探戈绝对不同。而马友友其实也尝试了各种音乐的元素，古典的他的巴哈无伴奏大提琴协奏曲，还有最佳的一些古典跨界作品，都是马友友喜爱他的乐迷们的首选。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波萨诺瓦，就有着桑巴和波萨诺瓦的节奏。Thank you.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记得前两天和大家讨论过关于音乐多元化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音乐家来说，我们平时提到的跨界，在他们眼中其实就是一种融合。跨界这个概念好像不再新奇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融合，就像是马友和他的丝路之旅乐团，像今天晚上会让我们感受到世纪音乐的探索之旅。今天晚上的音乐会会由六首篇幅相对短小的作品组成，既有着充满着唢呐的开场曲，这一定是梧桐，还有云南的迪庆的藏族民歌的改编曲，漫长的波斯水路在音乐的语言上表现可以让我们值得关注。可以说在音乐的一种大元素的环境下，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多种因素。波斯是一首印度的叫桑迪普拉斯和伊朗的凯罕卡莫的创作的四重奏，波斯的小提琴、西方的弦乐、南亚的乐器，这些融合在一起来演奏，让我们感觉忘却了音乐符号的系统，让我们进入一段奇异的旅程。其实马友一直是这样背着大提琴世界旅行的音乐家呀。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这段 Tango Piazzolla 的，来自他的作品一首小快板的 Tango。 在音乐中你感受到了音乐和世界的融合。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古野和你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民团，11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11月3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美国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携手小提琴家宁峰，以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祠堂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风。 而周末的北京的天气也是以多云为主，空气质量还是优良的，适宜出行，所以不如一去看看秋叶吧。下半时段的第一首带给你的这首爵士版本的 Autumn Leaves。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When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what-o-da-da-do, what-o-da-da-do. 爵士版的秋叶，我在想，真的今天有些冷了，仿佛间还有点初冬的感觉。是的，我们已经度过了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了，很快在节气上的下一个节气初冬又来了。但此时的北京的颜色是最丰富的，像它汇集了白桦树叶的微黄的色彩，汇集了枫树叶的慢慢变红的色彩。此刻街上的树木，我们可以看到金黄的色彩，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是在一张巨大的色彩艳丽的画布上。如果你漫步街头的话，这种感觉是美妙无比。这个周末出去走一走，感受到你身边的北京。而至于秋叶，我想在下周的时间找一天来和大家分享不同版本的 Autumn Leaves。 每每听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都有一种深秋或者是冬日里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而演奏者则是跨界小提琴家大维加雷特。这一首是来自拉赫玛尼诺夫他的恋声曲。 Thank you. 些郁郁的感觉。 是，小提琴吱吱呀呀的，仿佛有些伤感的气息。 俄罗斯作曲家天生带有这种气质，这也和他们的气候、天气，还有生长的环境有关系。这一首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选自他的恋声曲，作由1912年，原来是独唱曲，为童年所作的浪漫曲14首当中的最后一首，是献给苏联女歌唱家涅日达诺娃。这首曲子而后被改编成了小提琴独奏曲，还有很多的弦乐队的版本。而说到练声曲，其实原来是指专攻练习歌唱的歌曲，一般是没有歌词的，只用韵母、音节或唱名来演唱。而这一首则是拉赫曼诺夫把这种练声曲加以特别的改编，变成了像艺术歌曲一样的具有着咏叹旋律的作品。既然有些伤感了，不如我们听点欢快的。 是不是有着一种周末的气息？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乐。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还要为你介绍一个特别的音乐会，那就是在周日的时候，那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也给大家介�绍了，在1653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创了皇家夜宴剧的形式，著名的皇家芭蕾夜宴由当时15岁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亲自单演，12小时的彻夜演出，通宵达旦，剧中的路易十四粉墨登场扮演自己，演出十分成功，大量的贵族到场，欧洲使节以及巴黎的资产阶级都对这场精彩的表演赞不绝口，他被历史学家称为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被称为17世纪最美丽的表演。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表演呢被载入史册的歌舞盛宴却消失在时间中。后来呢，经过了当代的3年潜心研究，还原据说是失传了400余年的